那么所有的法门，包括念佛，都是一种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知道你放不下，用这个手段慢慢放下。啊，念佛，你就在一句阿弥陀佛上用功夫，念念不间断，念久了，功夫得力了。什么叫功夫得力？妄想少了，杂念少了，这叫功夫得力。妄想没了，杂念没了，这叫功夫成就了，就正果了。啊，那么佛家教你背书，读书千遍是什么意思？是修定，目的是修定，不是在记诵。一千遍当然就会熟了，那是附带的，那不是他主要目标。主要目标是用这个方法修定，让你的念头不起杂念，啊，不起妄想，心止于一处。所以读书是修定，念佛也是修定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定的方法。啊，你念圣经，你给他念上一千遍，也是修定，会开悟。啊，你念古兰经，你念上一千遍，也会开悟。啊，不管什么法门，啊，只要能够把你的念头集中在一点，啊，心不能分散，我们的心是方外散的，散乱心，把散乱心收成一点，这就学问。啊，学问是智慧。啊，集中的心生智慧，散乱的心不生智慧，生烦恼。啊，你能够集中，你就能帮助这三万人。啊，越集中，能量越大。啊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得修这个，可别搞错了。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，与读书不读书也没关系。啊，你能够修成功的，你就有能力指导教导那些读书多的人，那些识字多的人，他没智慧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不明白，不能掌握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念佛功夫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真能成就啊！啊，人人都能成就。啊，凭什么？凭我们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，不能轻看了自己，自己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。啊，只是他去了，我现在还在迷；他放下了，我还没有放下。啊，他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，我现在一样也没放下。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。 那除此之外，我们没有差别。啊，学佛是学什么？就是求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不是求名闻利养。啊，不是求七情五欲的享受，与这个通通不相干。啊，这方东梅先生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最高的享受与社会地位不相干，与财富不相干。啊，很容易受外面的诱惑，这就是善根未入。啊，善根如果具足，外面境界不会动摇的。啊，所谓财色名利。都不能够干扰他，那是善根有力。功夫得力啊，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讲功夫成片啊，功夫成片就保证你决定得生净土。这个境界并不高啊，决定生净土啊。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全都放下了，叫一片，叫功夫成片啊。这是一心不乱的最浅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用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生完成，是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了。啊，进度快慢，那就靠自己。每个人不一样。啊，有人真用功，勇猛精进，他就快。几年就成就了，有人十几年成就了，有人五六十年成就了，啊，各个人不一样，啊，真干，那个秘诀就是真的要放下才行，啊，不是真放下了就没有办法。啊，张家大师跟我说的话不多，他只说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说绝了啊，假的统统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什么是假的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什么是真的？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全是假的，都应该放下啊！你真肯这么做啊，真正干的人，拼命干的人啊，不要命干的人，很短时间你就能够觉察，效果非常快速。我们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？没放下嘛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。 跟阿弥陀佛不相应的，不能放下，就是你没有看破。这是早年庄稼大师教我的。是不是真看破了？有一个标准，你用这个标准去测量一下。没放下就是没看破，看破决定会放下。没看破怎么办呢？在经教上再下功夫，经教就是帮助我们看破的，这很重要啊。这个世缘放不下啊，贪念这个世间福报，都要教他要教他多多听经，多多读诵听多了，读多了，自然明白了他就慢慢会放下了。放下的同时烦恼啊，烦恼轻，智慧就出现了，智慧就长了，根性好一点的人，三个月半年就有很显著的感触自己会感触，我变得比几个月前聪明了，这就好现象啊不像以前那么糊涂，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有智慧了，这就是进步的现象。这个现象是个人的功夫，也是佛力加持让你生欢喜心，让你更努力勇猛精进你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决定往生，不再搞轮回了，佛菩萨一定帮助你能满这个愿关键就一句话，能不能真放下。真放下才有这个效果，不是真放下那就没法子了世心本来是佛，现在念佛就是成佛，就做佛念什么做什么，这要记住。所以我们不能有杂念，有杂念都搞六道去了把所有的念头统统换成阿弥陀佛，我只有这一念，除这一念什么念头都没有单纯到了基础问我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心就系在阿弥陀佛上，住在阿弥陀佛上，这叫弥陀弟子，这叫真正念佛人这样的心态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我们想不想不读三恶道？想啊，想不读三恶道到极乐世界去，念 句佛号念到底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不其他故，是道的。那别人有过失也不必说，那朋友有归过这个义务，那真正好朋友志同道合，那他有过失要劝导他，劝导的时候不能有第三人在场，为什么？那要面子，这个都要考虑到啊。而且告诉他顶多两次，告诉他了，他没做到还可以告诉他一次，做不到以后就不要说了，说怎么样见冤仇了。啊，这些过去老师老人都会教我们，啊，见到别人的过失，第一个反应是自己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不批评人呢。啊，口业不及他过者，实由于意业之不见他过，这是大德。不见人间过是谁呀？佛菩萨。那么这两种人我们见过很多啊，戒律是吃得不错，很像样子，但是喜欢批评啊，轻慢那一些没有持戒的人，这个持戒是错误的。他为什么持戒？他为名闻利养持戒，他为傲慢持戒，让我持戒高人一等，别人不如我，所以他用的心态啊是贪嗔痴慢疑，用这个东西持戒，不但没有功德了，他还有罪过。傲慢是决定错，傲慢是烦恼，傲慢是障碍。这个傲慢是修行正果最大的障碍。你只有这个念头，你功夫不能成就，啊，也就是戒定慧都不能成就。不但不会开智慧，啊，你不能得定。你戒也吃不好，观是看破，止是放下，要止心一处才行。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更是在一门深入，这什么意思？ 一门深入就是知心一处，知心一处容易得定，容易得三昧。三昧得到之后，继续用功，不要放弃。就有机会大彻大悟，佛法修学的目的在此地啊！佛法这个东西不是叫你记得多啊，念得多啊，啊，光学多闻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佛法修学的目的就是叫你开悟，你只要懂得规矩，依照这个规矩去修，你就能得到。那真正想得到，执行一处，你必须要知道啊，心只能定在一处，两处三处你就有分别了，你心的力量就分散了，只可以定在一处。我们的心不可以定在名闻利养上，也就是现在一般年轻人啊，你追求的是什么？追求财富，追求社会的地位，他有所追求，他那个心就在那个地方，这是邪定，不是真定。为什么？财富会失掉。你拥有再多财富，死了一文钱带不走，家的地位，地位再高，死了之后也带不去啊！你做到过往，过往死了之后，还是看你一生造的善恶，善入善道去轮回，恶入恶道去轮回，那个地位带不去啊！啊，带不去的，你要把心用在那上面，你要用错了心。啊，什么能带去的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这个能带去。啊，信念持名，这个能带到极乐世界。你为什么不干？全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个世间的我一样都不放在心上，我跟他们绝缘，绝缘不是离开啊，跟大家在一起和光同尘，心里头没有啊，事实上跟大家一样，心上完全没有啊，决定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心上只有极乐世界。这就对了。求生净土需要多长时间？我们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看《往生传》，这些都收在大藏经里头，然后再看我们现前啊，不管认识或不认识的念佛同修之间，他们所表现的就明白了。真正念佛求生一般时间大概是三年，啊，三年往生的太多太多了，翻开净土圣贤录超过一半有余啊。啊，三年是说逐渐逐渐放，天天天天放，放下。啊，是从心地上放，啊，把心里面这些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。啊，叫你一下放下，你做不到。啊，你要记住，天天要放，放到三年了，大概放的差不多了，真正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了，佛就来接引你了。啊，你的功夫成熟了，这不是一心不乱，这叫功夫成片。一心不乱，一般人做不到；功夫成片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问题是你肯不肯做啊？肯做，不要重视这个色身，啊，色身贪图享受，这个色身是个魔，要记住，它是什么魔？五阴里面的色魔。啊，无阴魔嘛，色受想行识嘛，啊，你被这个身害了啊！你用多少精神，用多少时间去照顾这个身呢？错了，你在这个世间，身是主人呢，你自己可怜呢，你是做他的仆人，你早做不了主啊！觉悟之后，我身我的心要做主，我不能够让身体做主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受、感受、享受，眼要看喜欢看的，耳要听喜欢听的，吃要讲究口味，这对手不要被他欺骗了。一切受用呢，要知道随缘。啊，我们出家人，大概自己都不去想买什么东西，可是信徒有很多好的东西供养。啊，需不需要你不要去做，信徒供养的东西大家看到谁拿去谁享受， 这就放下了。如果信徒供养的以后，这是很价值很高的，要怎么样收藏？你完了，你被受骗了。啊，一切随他去吧。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要把树舍掉，要把想舍掉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啊，胡思乱想。啊，把行，行不容易。行是什么？念头，念念相续，这叫行。这个东西能放下，那你成佛了。啊，你没有到明心见性，行放不下，识放不下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把色身、受想放下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啊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。啊，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啊，谁喜欢谁拿去，多自在呀！啊，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带不走，留恋这些东西，就变成守尸鬼。你留恋这个身体，身体埋在坟里头。你的灵魂守在了里头，为什么？你舍不得离开它，叫守尸鬼。啊，房子，你喜欢它，你舍不得它，将来死了之后，啊，这房子有什么东西啊？老鼠、蟑螂、苍蝇、蚂蚁，你就投胎投这些，哎，离不开地方吗？啊，我六合园有一只猫，我相信它是过去在那个地方住的，它舍不得离开，啊，投到畜生道。啊，这个猫不认人，只认房子，这个房子是它的。啊，房间里面坐在座位上，它都坐在主位，很妙。啊，一看你才是稀奇啊，舍不得离开呀。啊，这个房子我去住，我是第五代，上面是有四代，不晓得是哪一代的。啊，而且我相信他出家人。啊，对这个院子里的花草树木他都很爱护。啊，所以不能有丝毫贪念啊。有贪念就糟了。啊，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。一生爱树，啊，病重的时候，他收藏的书有10000多册。啊，嘱咐他的夫人赠送给国家图书馆。好啊， 真的要舍得了啊，不舍不舍得不到啊。爱书的人要不舍书，来生书里头有蛀虫，就投胎变成这个东西了啊，麻烦透了，一定要看破，一定要知道放下啊！我们一定要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这是决定的事啊，可能提前，提前好啊，早一天离开这个染污的世界，少受一天罪啊。啊，极乐世界，你看那个名词，极乐，那到那里是享受啊，生到那个地方去了。贪嗔痴慢疑统统断了，不必学习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没有了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心想事成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，它就实现在你眼前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。啊，真正得大自在啊，于这个时间留念就坏了啊。真修行就修这三桩事情，身口意，身口意三样是以意为主，意要是端正，身口自然就正。那所以它就变成非常重要了。对于一切法，看破了，彻底了解它的真相。于一切法里头不再起心动念，这就镇定常寂了。于一切法还会起心动念，对一切法非空非有，还没搞清楚，依旧是认为一切法是真有，我真想拥有它，我真想控制它啊，起这些念头，这就是凡夫，这就是造业。如果一切法是真的，你控制它、占有它，情有可原呢？假的，不但一切法了， 我们自己身体都不能控制，都不能占有。啊，哪一个人不想健康长寿？啊，年轻不老，不想啊，做不到啊。老化，一天比一天老，不是一年比一年的，不是十年比十年的，天天老啊。你对身体不能控制，不能占有，无能为力了，何况身外之物啊，身外之物全是假的啊。所以修行人，佛教导我们随缘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，不在这些事上操心。应该在什么地方操心呢？在身口意上操心，在戒定慧上操心，这就对了。身口要修戒定的，念头要有智慧，为什么？这带得去的，人死了身体带不去，戒定慧带得去啊。人要能够修戒定慧，这是个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要求世间的财色名利五欲六尘，这通通带不去。带不去的在这上面操心错了，那叫造业。带得去的，你认真努力去学它，这叫功德啊，功德是带得走的。本性没有现象，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他有能力现象，现物质，现精神，现自然现象。啊，虽现不是真的，真永恒不灭，那叫真。凡是有生灭的叫无常。啊，无常的东西不可以执着的。啊，你无法占有的。啊，所以修行人把这一生，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旅馆。我在这住几天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，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几天就走开离开了。啊，要把极乐世界看作是老家，念念的要回老家，念念的要亲近 阿弥陀佛。我们得到永远的成就，究竟的成就，圆满的成就，啊，那就是成佛。成什么样的佛？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的佛，这就对了。人的过失，犯口业最多，口业最重，把它摆在第一句，特别提醒我们：一切时，一切处，谨慎口舌，不造口业。用意在此地啊。口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不积他过，别人有过失，千万别说，不说没事，说了怎么样？说了别人知道了，他怀恨在心，就变成冤仇了。这个冤仇机会成熟的时候，他就报复，很麻烦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记载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。那祸根是什么？就是说话不谨慎，啊，我们的困境就在此地。怎么造成的？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。啊，真正修行没有别的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人事环境，啊，因为人事环境最复杂，最难相处。在人事环境里头，去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断掉。这叫真修行，所以真修行真果啊，成佛成菩萨，不在你学多少经教，与这个不相干，也不是你念多少经啊，念多少佛啊，参禅什么，那都是手段，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舍，是放下。这个要明白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佛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眼见色看得清楚，耳闻声听得清楚，有没有动念头？没有，这就是佛。心要真心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我现在想我的身体也不怎么好，找个好大夫去看看。啊，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助我身体？这就是不信，这就是心里头有问题。如果真信了，还用什么大夫？还用什么医药？还用什么补品？一看都免了。 为什么？那是假的，念头主宰一切。啊，所以贪嗔痴不可以有啊。啊，贪里面最严重的，这贪的核心是什么？中心点是什么？情执最严重。啊，成慧的核心是什么？是傲慢。啊，愚痴的核心是怀疑。所以你想断贪嗔痴，从哪里下手？从亲情上断贪心，从傲慢上断成慧，从不怀疑就断愚痴了。啊，要找他的核心，从核心上下手就有办法，不从核心上拖泥带水永远断不掉啊。佛教菩萨了，那四个字不是我说的，佛说的，诚、敬、虔、和，啊，对我们现在人最管用。我们做人要真诚，啊，决定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，啊，别人欺骗我，我对他真诚，啊，为什么？他往三恶道走，我到极乐世界去。